世上有没有一种药，能让难过尽数忘掉？我没有余力再与谁争吵，为难自己没什么必要。瞬间的心中往下掉，抛开给你看要不要？我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，再也不要被你谎言颠倒，从前从前的美好不过只是我用一次